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一章，猫头鹰传书，第二集。 哈利坐在床边，抓起埃洛尔的那个包裹，撕开包装纸，发现里面是一个金纸包着的礼物，还有他平生收到的第一张生日贺卡。他手指微微颤抖着打开信封，从里面掉出两张纸，一封信和一张简报。简报显然来自巫师报纸《预言家日报》，因为黑白照片上的人都在动。哈利拿起简报，展开来读道：魔法部职员赢得巨奖。魔法部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办公室主任亚瑟·维斯莱赢得了一年一度的《预言家日报》大奖——金加龙奖。维斯莱先生高兴地对《预言家日报》说： 我们准备用这笔钱到埃及去过暑假，我们的大儿子比尔在那里的古林格巫师银行当解救员。 维斯莱一家将在埃及待一个月，于霍格沃茨新学年开始时返回。维斯莱家的五个孩子目前正在该校就读。 哈利看了一眼活动照片，看见维斯莱一家九个人站在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前，正使劲地朝他挥手，他脸上不禁绽开了笑容。矮矮胖胖的维斯莱夫人，高大秃顶的维斯莱先生，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全都是一头火红的头发。虽然黑白照片上显示不出来，瘦瘦高高笨手笨脚的罗恩站在正中间，肩膀上趴着他的宠物老鼠斑斑，一只胳膊搂着他的妹妹金妮。哈利觉得没有谁比维斯莱一家更有资格赢得一大堆金币了，他们非常善良又十分贫穷。哈利捡起罗恩的信打开。 亲爱的哈利，生日快乐。 真对不起，我打了那个电话，希望那些麻瓜没有为难你。我问过爸爸了，他认为我不应该大喊大叫。埃及真是太神奇了，比尔带我们看了所有的古墓，古埃及巫师给古墓师的那些魔法，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。妈妈不愿意让吉尼进最后一个古墓，那里面许多奇形怪状的尸骨，都是闯进来的麻瓜，还长出了好几个脑袋什么的。我真不敢相信爸爸赢得了预言家日报的大奖，700个金加龙啊，大都花在这趟旅行上了。不过他们要给我买一根新魔杖开学用。 哈利清楚地记得罗恩那根旧魔杖折断的情景，当时他们俩开着汽车飞向霍格沃茨，结果撞到了学校场地的一棵树上。 我们将在开学前大概一星期回来，然后去伦敦买我的新魔杖和我们的新课本，有希望在那里碰到你吗？别让那些麻瓜弄得你不开心，争取到伦敦来。罗恩，又急， 珀西当上男生学生会主席了，他上星期接到了信。 哈利又看了一眼照片，在霍格沃茨七年级毕业班就读的珀西看上去特别踌躇满志，他一丝不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漂亮的土耳其帽，学生会主席的徽章就别在帽子上，角质镜架的眼镜在埃及的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哈利转向他的礼物，他把礼物打开，里面是一个类似小玻璃陀螺的东西，它的下面又是一张罗恩的字条。 哈利，这是一个袖珍窥镜，如果周围有可疑的人，它就会发亮旋转。比尔说这是卖给巫师游客的伪劣商品，不可靠，因为昨天吃晚饭的时候他一直亮个不停。 比尔竟然没有发现弗雷德和乔治在他的汤里放了甲虫。 再见，罗恩。 哈利把袖珍窥镜放在床头柜上，他安安静静地倒立着，映出闹钟上的夜光指针。哈利喜滋滋地看了几秒钟，又拿起海德威带来的那个包裹，里面也是一份包好的礼物，一张贺卡和一封信，是赫敏寄来的。 亲爱的哈利，罗恩写信跟我说了他给你弗农姨父打电话的事，希望你一切都好。目前我在法国度假，正发愁怎么把这东西寄给你，如果海关打开检查怎么办呢？没想到海德威出现了， 我认为他是为了确保你生日能收到点东西，换换心情才来的。我是通过猫头鹰邮购给你买的礼物，预言家日报上登了广告，报纸每天都送来，能了解物世界的最新情况真是太好了。你看见一星期前罗恩和他家人的照片了吗？我猜他肯定学到了不少东西，我真嫉妒他呀。古埃及巫师是非常神奇的，这里也有一些有趣的巫术地方史。我已经完成了魔法史的论文，把我在这里发现的东西都写了进去，希望不是太长，比宾斯教授要求的多了两卷羊皮纸。罗恩说暑假最后一星期要去伦敦，你能去吗？你的姨妈和姨父会让你去吗？真希望你能去，如果不能，我们就9月1日在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见吧。赫敏致以问候。又急，罗恩说珀西当上了男生学生会主席，我猜珀西肯定特别开心，罗恩好像对此不太高兴。 哈利笑着把赫敏的信放到一旁，拿起他的礼物，很重。以他对赫敏的了解，他以为肯定是一本大厚书，里面全是艰深的咒语，没想到竟然不是。他撕开包装纸，心猛地跳了一下，看见了一个漂亮的黑皮匣子，上面印着银色的字，飞天扫帚护理工具箱。 哇，赫敏， 哈利小声说，拉开匣子的拉链往里面看，一大罐弗利特伍德速捷把手增光剂，一把亮闪闪的银质扫帚尾枝修剪刀，一个长途旅行时挂在扫帚上的黄铜小指南针，还有一本飞天扫帚护理手册。除了几位朋友，霍格沃茨最让哈利牵肠挂肚的就是魁地奇，这是魔法界最受人喜爱的一项运动，高度危险，极为刺激，是骑在飞天扫帚上的运动。哈利碰巧是个非常优秀的魁地奇球员，他是一个世纪以来被选入霍格沃茨学院队的年龄最小的队员。哈利最珍爱的东西之一就是他那把光轮2000飞天扫帚。哈利把皮匣子放到一边，拿起最后一个包裹，他一眼就认出了包装纸上歪歪斜斜的笔记，是霍格沃茨猎场看守海格写的。哈利撕开最上面一层纸，看见了一个绿莹莹的类似皮革的东西，没等他完全拆开，包裹就开始异样的颤抖起来，且不管里面是什么，反正发出了响亮的咬东西的声音，就好像它有嘴巴似的。哈利呆住了，他知道海格绝不会故意把危险的东西寄给他，但是在什么东西危险的问题上，海格的看法同一般人不一样。大家都知道，海格跟巨大的毒蜘蛛交朋友，在酒吧里从别人手里买下3个脑袋的恶狗，还把非法的火龙蛋偷偷弄进了他的小屋。哈利战战兢兢地捅了捅包裹，他又发出咔咔咬东西的声音。哈利伸手拿过床头柜上的台灯，用一只手紧紧攥住，举过头顶，做好进攻的准备，然后用另一只手抓住剩下的包装纸，用力一扯，掉出来了，是一本书。哈利刚来得及看清漂亮的绿封面上印着的金灿灿的书名，妖怪们的妖怪书，书就腾的一下立了起来，像某种古怪的螃蟹一样横着身子在床上快速地爬行。 啊， 哈利轻叫了一声，砰，书重重地从床上摔下，又匆匆地朝房间那头爬去。哈利轻轻跟了过去，书躲在黑洞洞的书桌底下。哈利一边祈祷德斯里一家仍然睡得死死的，一边趴在地上伸手去够书。 啊， 书猛地合在哈利手上，然后扑啦啦从他身旁飞过，仍然靠着封皮在地上匆匆走来走去。哈利赶紧转身向前一扑，总算把他压住了。福农姨父在隔壁房间里睡意朦胧地大声咕哝了一句什么。海德威和埃洛尔饶有兴趣地看着哈利把拼命挣扎的书紧紧夹在怀里，快步走到五斗橱前，抽出一条皮带把书牢牢地捆住了。妖怪书愤怒地颤抖着，却再也不能扑闪和咬人了。哈利把它扔在床上， 却拿海格的贺卡。 亲爱的哈利，生日快乐！我想你会发现下学期又用到这本书。这里不多说了，见面再谈。希望那些麻瓜待你不错，祝一切好，海格。 海格居然认为要用到一本会咬人的书，这使哈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把海格的贺卡放在罗恩和赫敏的贺卡旁边，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现在只剩下霍格沃茨的来信了。哈利发现这封信比平常厚得多，他撕开信封，从里面抽出第一张羊皮纸，读道： 亲爱的波特先生，请注意，新学期是9月1日开学，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将于11点钟从国王十字车站9右四分之三站台出发。三年级学生可允许在某些周末前往霍格莫德村。请把随信所附的许可表交给你的父母或监护人签字，随信附上下学期的书单。你忠实的副校长麦格教授。 哈利抽出霍格莫德许可表看着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周末去霍格莫德多奇妙啊。他知道那个村子里全都是巫师，他还从来没有去过呢。但怎么可能说服弗农姨父或佩妮姨妈在表上签字呢？他看了看闹钟，已经是深夜两点了。哈利决定等睡醒了再为霍格莫德许可表发愁。他回到床上，伸手在图表上又划掉了一天。这个图表是他自己做的，一天天倒数着回霍格沃茨的日子。然后他摘掉眼镜躺了下来，眼睛却还睁着，看着他的三张生日贺卡。哈利波特虽然十分不寻常，但这个时候他的感觉跟别人一样，他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生日而高兴。